锵锵三人行，文道啊，哎，咱们广美来了， 对 对, 对、 我朝思暮想的文道终于让我见着了。 对，他刚才看到我，好像看土匪那种通缉犯的感觉，一直盯着盯着眼不放。 我真的太久太久没见着了。 对，你看咱们嘉宾之间都存在这个意淫的这种关系。 潜规则， 我也是。 嘉宾之间也有潜规则。 嘉宾之间也要搞潜规则吗？ 我见到这个往日我们这个女嘉宾呢、啊，我就现在百感交集啊。 对，她晚上就打过电话叫你开会吗？ 经常的， 我今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马第一句跟他讲，我说那你太不够意思了啊！你 我没晚上给你打过电话吗？ 你专业拉皮条，你从来没 拉过你， 就是啊，你这摆明看不起我嘛。 说的他 行， 这话不用说明。 恶心，哎呀，真是天哪！人家还说我恶心，我现在觉得这个思想啊为之一变。嗯，我想啊。可能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了，那就大家玩吧，就瞎说吧，就胡说吧，增加收视率啊！而且好多事儿你别觉得是坏事儿，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说我希望有一好名声，你就等于没名声，你明白吗？ 对对。 所以你必须适应这个社会，就是说骂就骂嘛，坏名声也是名声，名声大了嘛，锵锵三人行，我得感谢他们给我们宣传。 都做了十年了， 也是一种宣传， 对 吗？ 也是， 所以非常好。广美这个一定晚上给你打电话。但是今天广美来，你看看我们真正要聊的是什么？哎 ，A380来了。啊！你看上次我们广告演示会，不能说广告演示会。广告演示会，现在这是我们广告演示会，就是最这一年的，不是九年前的啊。嗯。广告演示会还特意让我宣传一段，说。好像法国邀请凤凰卫视的记者上 A380， 嗯 ，A380 就是空中伟人呐、啊，说是什么人间奇迹啊，要飞行，最后我也没找着我们那凤凰记者，但是广美爆料， 人家去过了， 你坐了 A380 了是吗？ 是的， 我想咱们观众应该了解这是一架怎么样的一个飞机，对吧？我为了这个还特意看了一段纪录片，咱们节选一点片段，你了解这个。 好好好， 这个空中的一个奇迹啊 ，A380， 咱看看。The swimming pool test. The swimming pool test is designed to examine how the engines cope with enormous quantities of water due to poor weather, and how the aircraft handles landing on a flooded runway. To create pools of water, strips of jelly-like silicon are laid in quadrants across the runway, 100 meters long and 40 meters wide.To pass the test, the Super Jumbo must run through the 2.5 centimeter deep pool at 260 kilometers per hour. Over 90% of all major aeroplane disasters occur at takeoff or while landing. Many of the accidents are due to aquaplaning on a flooded runway. One hates to imagine what might happen.If the pilot of a 560-ton A380 skidded out of control with 850 passengers on board. It is one of aviation's most dangerous safety tests. At that speed and with that much water, the pilot will have to use all of his skills in order to maintain control of the 560-ton Super Jumbo. Stop. Finally, the Super Jumbo reaches the maximum speed of 110 knots, and all eyes turn to the swimming pool. 哎呦，我觉得我们这编导是不是有点犯坏了？这是夸 A380 还是担心 A380 呢？ 对，担心它出事儿。 因为咱知道这新闻说是好像面临几十亿美元的这个损失啊，就是因为它一再延期。 对， 一都订了单，发了订单，但是这 A380 好像老有问题，老有问题，一再延期，一再延期。嗯，哎，这回你坐了，你到底什么感觉？ 从哪坐到哪？ 现目前唯一全世界唯一的航线就是从新加坡飞到悉尼。 啊，机票多少钱一张？ 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行。 你是免费搭乘吗？潜规则吗？ 潜规则，跟谁开会了吗？好，行，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说 正事 儿啊。嗯，啊，对，就是 OK， 这 我上飞机，因为以前看了太多的宣传，看了太多的这种哇，你讲了什么空中的奇迹。但是说真的，如果说以我的既有的概念，我上了飞机之后，其实我有一点点小小的 失望。 失望？ 为什么？ 因为 高潮。哎，你说你说。 对，因为你进去之后，你会觉得空中巨无霸。所以你会期待， 你以为人在里面， 你会期待是真的是哇，一进去那我觉得十分那个宽敞，但是事实上它就是一架飞机，所以对于空间上面来讲的话，其实而且加上它的座位这么多，我去了头等舱，去了、uh-huh. 它现在不叫头等舱，它叫做 suite， 就是套房，然后 套房的概念 是 空中酒店呢，这就是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它头等舱就是这样子，商务舱我也去了，我也去了经济舱看了一下，就是说因为它的那个座椅的量，三百，就是经济舱就有三百九十几个位置，所以你会觉得那种。我有人多恐惧症，我一看到人多我就难受、啊、所以因为它飞机变大了，然后是上下两层的，规划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只是就是因为之前讲了太多，想了太多，期待太高，进去之后反而觉得嗯 that's it。 嗯， 哎，但是我们找了一些图片呢，就说这个 A380 啊真是空中酒店呢、啊、嗯，怎么跟你看看这些图片，说是里边，你看这家伙说头等舱的那个座位啊， 套房 就是一 酒店那个套房双人床嘛，你看这怎么叫 商务？ 这 商务 啊，这是 商务 客位哈。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就是头等了，这是头等的套房了。 套房啊，咱们看看什么概念啊？你看它还上下 有个有一个 对。咱们再看这个，这是一般的舱位是吗？ 商务。 其他飞机， 你看、 这应该不是同一个， 这应该不是 A380。 你看， 这是 Emirates， 这不是吧？ 这 完全不是， 这个不是 、这是 Emirates， 找的另一家， 这个就是 A380。 A380上面有两个这样子的双人床， 好你了。 中间呢，其实有一个隔板，它是可以把它整个往下压，然后所以就是两间套房会变成一间双人， 就变双人房。 你看上面还撒着花瓣是吧？ 对， 还有一点香槟在。 你住那间套房有这种撒花瓣吗？ 花瓣没有，我自己没带，所以但是有香槟、哦。 花瓣原来是自己带上去撒的。 这个是可能是他们的宣传照片来的。 OK， 香槟是有的， 有 就给你一瓶。 也没有给你一瓶，但是他们这是拿最顶级的香槟，就是 Cook 或者是那个 Dom Perignon 那样这样子等级的，然后就是那个鱼鱼子酱啊，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奢华咯。嗯， 但是你感觉到你没有什么惊艳的感觉吗？ 我就想说，因为你期待太高了。期望太高了，但是我必须讲，它真的是非常设计的，真的是太好了。就是说我这样讲吧，它那个头等舱呢，它的座椅舒适度是我腿那么长，我坐下去的时候，我腿是碰连前面还有另外一张椅子， 它的设计那么宽大， 它的设计是让你两个人可以面对面一起坐着吃饭，所以我坐在这边的时候，对面还有一张椅子，对不对？我脚是。完全 碰不到那张椅子， 完全碰不到， 就是让另一个常人都 碰不到。碰不到。然后你要睡觉的时候呢，你只要告诉他说我要睡觉了，然后呢，你去上厕所，你回来之后就一张床，然后还有那个小被子，全部都帮你弄好在那里。 声控管家呀？ 不是声控管家， 当然你跟空姐这么说， 你跟人说。 很奇怪的，新加坡的航空呢，很多空少。我不晓得，尤其他头等舱很多空少，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为了要去坐那个椅子，他那个不是说你按一个椅子，按那个按钮，他躺下去， 他必须把那个 椅背折下去之后呢，你的正后方有一张床可以啪摆下来， 就真是一张床， 真的就是一张床， 它不是椅子变成 的床，它不是，它真的就是一张床， 然后那真的是有个房门那样的一个隔板， 刚才有一张照片的时候，你有看到有像房类似房门那样的东西， 对对对， 还有两个小窗户，那两个窗户还有窗帘可以拉下来，但是它并不是100%的隔光隔视线的，就是说万一里面出了什么事儿，外面的还是可以看得到。 那所以就是说不能够关了门，里头什么都能干。 你怎么对这事儿这么关心呢？ 不是，我们常常听人说什么在飞机上面搞什么 空中俱乐部， 空中俱乐部，对不对？艾曼纽也很多那种画面嘛。 但是他厕所的那个空间挺大的。 有，在飞机上也听说过叫高水平性爱， 对， 就是国际的也是一种小时尚，你知道吗？就是。啊，是啊，有 你是会员了吗？ 我希望加入 了吗？ 我希望加入。他们说没有潜规则，不准我加入。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认为航空公司啊不该招广美这样的人。 为什么？ 他有些人呐、啊，他容易惹，你知道磁场。我现在研究人都有生物场，你比如说他从直升飞机上，他能跟他男朋友掉下来， 对， 能坐直升飞机能掉下来，他出这样的事儿。而且他这次坐完 A380 根本不该坐交通工具。哎，你说 A380 你坐完了之后就又出了点问题是吗？ 就是你做完第二天就出事了， 太坏了， 什么人？ 真的有可能 买机票得加贵一点。 所以没有，刚才你放那个片段，那个他测试他的滑行、嗯，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是1月9号上飞机。飞到那个悉尼去，他们当天就折返，因为那个飞机是就这么一来一往一来，因为只有一架而已。我9号走，10号晚上从新加坡要飞悉尼的那个航班就出了一点小事故。听说啊，我其实因为我看到好几个不同的报道， 对，未经证实。 就是两三份报纸讲的东西有一点点出入，主要是因为你知道，飞机要上跑道滑行之前，不是要有一台那个拖车把它拖上跑道吗？听说是那台拖车的一个什么油门气阀什么东西漏油还是漏气，所以导致 A380 滑出跑道，所以翅膀有点受伤。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做法就是把所有的乘客撤下来之后，第二天早上换了一台747把他们载走，所以大家就非常非常生气，因为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是 想去， 只是为了要去试坐 A380 体验，嗯， 而上了飞机就完全没有想到， 结果体验了一把波音747。 但是那个滑出跑道是为什么会滑出呢？就难道是地方没水它就不会滑？ 你看他刚才做这个测试，我昨天看这纪录片，要不是现在这种，你一个那个大个引擎啊，2500万美元，好家伙，在做测试的时候空就着火了，就是他是在过程当中为什么一再延期，经过多次测试一个小零件出点问题 就不行了， 都不行，而且他这往还要往水里扎，因为你平常是这暴雨嘛，平常暴雨情况下你必须往里扎，就是你按说这个飞机一再延期啊，很重要的你得保证安全交货， 对， 所以哪怕是付出那么大损失，那也没有办法。其实你说这个，我最近坐飞机啊，我老是往那边看啊，我老担心，咱外行啊，我老担心他有时候他那两个翅膀他得多大重量了， 会晃会很厉害， 不是，我老怕咔嚓一下，这就你说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这个比较不容易，这个鸡翅膀比较不容易，它受的重力不是很大，受的重力最大是机身，好吧， 反正这个飞机啊，其实我现在感觉啊还是尽量少坐。很多人呢，当然就是说这个飞机现在安全性都很高啊，但是很多人抱定的宗旨就是说，你像你说去体验，就像这种事儿，就像有些人想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那像另一些人呢，他谨守着一种安全生活的原则，就是说不必要坐的飞机不要坐， 绝对不坐。 对，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你知道我今年刚刚加入成为这个 WWF 就世界自然基金会，就有个熊猫，主要是我成了他们的气候大使 啊。是吗？ 对，我还做了一个承诺，就今年我要减少我的这个碳排放量。碳排放量指的就是你一年一个人啊，你其实你可以计算的，就每个人都有他的生物脚印。 二氧化碳你不也是碳排放？ 对，这是没办法，你减少就减少不必要的东西嘛。就我们的生物足迹，就是说你一个人在地球上面，你大概你比如说你一年的生活，你需要毁灭多少的植物或者能量来完成你的生活，你会发现大家差很远。有的人呢，他可能一年就是大概10公顷的林地，有的人一年可能是上百公顷。 怎么计算呢？ 这只能粗略计算，比如说问几个标准问题，你有没有开车？ 对、啊、 然后你开的是什么样的车？你坐飞机的次数多不多？飞机是其中一种碳排放最厉害的一种交通工具。 但我不吹冷气呢，我不吹冷气， 这就好很多了，这已经好很多了、啊。所以现在有一种运动，你知道吗？有些外国人很流行，就是搭飞机的人，他们有些有这种环保自觉，他加入一个联盟。我每回坐一趟飞机，我就同时捐一笔钱给这个联盟，这联盟是种树的。就你坐了一趟飞机之后呢，你就种一棵树出来去弥补。那么 A380 对我这种，比如说我也要搭飞机没办法的时候，对我们这种人来讲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刚刚说你进去的时候感觉它不大，为什么不大？因为它椅子还是很多。A380 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够大， 他撞一趟撞的人撞的人多，嗯，他就使得就是你不需要有那么多的班机，他一般就能够载很多人。 我听说他的节省的那个燃料应该是20%，如果是满客的话。 对， 所以 对，所以这个是挺好的。 所以现在真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咱们得聊聊科技改变人类了，科技改变生活啊。你现在觉不觉得这个科技，好多人就拿着那个 iPhone 啊什么的，更轻、更小、更薄，还有包括这个，哎，你闻到这方面你有研究啊？ 我没什么研究啊，但是我对这种东西是很有兴趣，但我们不会太投入去玩。你知道我们公司一堆人不是一有什么东西出来他们就要玩嘛？你比如说我最近注意到，就今天这个苹果在我们录影的这一天， 刚好 对苹果电脑刚好公布出了全世界最薄的笔记本电脑，其实是最薄的电脑了，因为它大概就是2公分不到的厚度，对，1公分多一点点的厚度， 加上荧幕，加上键盘， 全加上，非常薄。然后呢，我觉得最好玩的又是那个乔布斯，苹果的那个总裁嘛，那个主席呢，就是他那个创办人，他简直变成像神一样的人， 教父。 就对，在那些苹果迷啊，就苹果迷是一种很特别的人，你觉不觉得？就是身边总有这么一帮人，就是。他打死不会用任何别的电脑除了苹果，苹果的产品就是最棒的产品。然后甚至有的人是储存的，比如说旧电脑我们都丢，对不对？但有的人呢，他是这个苹果第一代 Apple II 他存起来当收藏品。然后呢，我看到呢，他今天那个新闻发布会，他一上台，然后他拿这个电脑出来给大家看多薄，跟着问他一下 Is it incredible? 你们相信吗？就下面就疯狂的叫停了，嗨了！ 我现在也加入了这个俱乐部了 啊，是吗？ 但是你知道，苦死我了！哎呦，我的天哪！ 从头开始， 我的天，我就看着苹果，这是说明我这是以貌取人，我就看那个苹果那个电脑啊， 很漂亮， 漂亮， 真漂亮！我天，没有主机箱，就是一个那个键盘，哎呀，好好看呐、啊！买了之后，现在在我们家每天都有电脑工程师在我们家待8个小时， 为什么？ 哎呦，咱不会用啊，你知道吗？他苹果那个系统啊。 完全不一样， 跟 PC 完全不会用。 后来说怎么办呢？我说我还是要用 Windows。然后呢，他那个还给我再另一半、 在苹果 装一个 Windows，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搞 的这个 Windows 啊，装上之后越用越慢，又不行了，又找个人来修。后来他就说啊，他说苹果呀、非常严格，就那个合约上，第三方的软件你运行不了啊，他不负责任的。你明白吗？他不负责任。 但苹果是能运行 Windows 的，现在。可以、 是，但我也那边怎么就是你不会用它。 而且我跟你说，你应该这样子，你别用回 Windows， 你好好学一学苹果。其实苹果你学会之后是很好用的。 对，很好。但是 苹果是，比如说我以前也用苹果，用苹果你会发现它是很合人的本性逻辑的。反而现在我们用的微软那一套系统呢，你会发现它其实比较复杂。而且还有个很重要的好处，苹果不容易中毒。 对， 它是不会中毒的。 对，就是我也想换，但是 我那 Windows 是中毒了，看来是越来越慢。我怎么就习惯用着没人性的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显然广美是得了 A380 的好处了，哎，最后还要讲一讲 A380。 我觉得 A380 就你刚才讲的那个苹果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现在就是苹果跟 PC 之间有很大的竞争，所以我觉得这是厂商跟厂商的竞争之间呢最大的得益者是谁？ 消费者。 消费者嘛。那我刚才忽然想到，其实 A380 的推出呢，因为它是2005年的时候就公布它要推出，所以呢大家这个都皮皮出啊，大家都很害怕。所以有什么影响呢？你看现在 波音就出来了。 其实波音他们因为他们的政策是不一样，波音不会出更大的客机，但是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把他们的旧飞机开始从头等舱开始改装，以前那种可能倾斜这样子的，现在全躺平了，商务舱这样子的几乎全躺平了，连那个上经济舱现在都开始慢慢所有全部翻新，我觉得这个就是消费者受益嘛？ 没错， 对， 没错， 早晚都是躺在床上坐飞机，这是未来的趋势。 但是对我来讲，所有这些飞机再怎么改装，我也觉得他们永远不会满足我的愿望。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要在飞机上抽烟。 哎呦，我告诉你、哎、 兄弟， 不是说是吗？ 我都准备十八次戒烟了。我跟你不是一个阶级， 你还会有十九次了。 我不是一个阶级，就他们原来，反正原来我不知道，现在俄罗斯啊是可以的。 哎，对对对对。 哎呦，你不知道俄罗斯那飞机，我上次坐过一回，好像是图啊什么的。好家伙，一看前面那个驾驶，当然我就坐过这一架啊，可能人家别的也不这样啊。前面那个驾驶舱那门就开着，我就看着那个驾驶员在里边还。然后我说我也想抽怎么办？后来往后边一指，我一看走过去一帮人在飞机尾巴就抽烟，好家伙， 太好了！我以后只坐俄航、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我记得以前啊，就很多年前飞机还能抽烟的时候特别好笑。我说我记得国际航线好像最后一个能吸烟就是法航吧，我印象是。 是吗？ 对，那时候呢，我记得它是有分，还是分吸烟飞吸烟区嘛。但是一般飞吸烟区是放鸡尾巴的，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飞吸烟区呢是在头的，嗯哼，而这个飞机的空气的流动是从头到尾，然后你坐在后头就看到前面那个幕啊，那个拉起来那个帘子，那烟都不停的那么涌出来，是很好玩。那现在很惨，坐长途机呢，人家喜欢说标榜不停嘛，嗯，就不停， 哎， 不直飞，我最怕直飞。千万别 直飞，非得下来抽烟。 我宁愿你飞，比如说要飞到美国去，直飞带到纽约二十四小时，不，千万不行，给我分三段来飞。 文道，你看为什么咱们现在面如土色，面如菜色？我最近为什么感觉要戒烟？我看见有些戒了烟的人啊， 哎呦， 不是， 容光， 容颜焕发呀，粉白粉嫩呐，脸色一下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就琢磨， 脸色好对你来讲那么重要吗？ 我没抽烟，我脸色也没好过呀。 说的好，说的好，说的好。 不，你说这飞机啊，我那天还想起来 Discovery 看到一个劫机的，好家伙，说没油了，但是劫机分子不相信，逼着是司机，你骗我，你给我开，你给我开，最后生生没油了，掉海里了，你说。